D100 We're really excited about the opportunity to be here in China. The whole family is excited. 骆家辉先生担任美国驻华大使以来，为促进中美的交流与合作，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如果真系，假如话两位中央嘅官员嚟到，真系有提出呢所讲嘅框框，咁到时我哋再讨论啦。 早晨8點08分，僅僅能夠令到我們的服務承諾，昨天的服務承諾8點08分，還可以早點，本來他早10秒8秒開的，看到你還在外面事務繁忙，在評論節目，點兵天下，我們剛才今早的新聞天地， 我們這個就叫D100傳媒監察，自我檢討。 今天蘋果那個禮拜貨就有一條閃到不閃的線料，就是那些高官找一個新飯鬥，已經說好東西，哪裡呢，原來去將軍澳吃飯，大哥啊，在中環飛車將軍澳，我們開車這麼快，都起碼都要四個字，二十分鐘。 那些官怎麼會去將軍澳吃飯，還去新開酒店的Holiday Inn，就是新鴻基的，裡面有一間日本餐，就在那裡吃飯，現在的高官很喜歡在那裡吃飯，其實就這麼大把見過一個，見過一個，那個叫什麼，你老友啊，那個容偉雄，容偉雄，那時候好像容偉雄也調了，最好笑容偉雄也調了。 容偉雄因為做旅遊專員，他還是沒有調到，調了幫林鄭那個叫什麼，那個我不認識，容偉雄就跟一班邀請一班旅遊界的人去吃飯，那不是一個正常飯局，見到他跟鄭家富兩個人硬抬腳那些就叫做官走了去那裡，因為不想被人見到他跟鄭家富吃飯就走去那裡而已。 那些就是流料了，你明白嗎，我們新聞天地要做好一點，德哥真是的，你的線稿這些東西就有批判性，如果不是就這樣讀報紙就沒什麼用了，是吧，德哥，你的賽後檢討，你十點後打電話叫人打來再給一些意見你都可以，十點後，好像今天你留在這裡頂著鄭經浩，因為鄭經浩今天不有空，你發夢都好像沒那麼早。 是不是呢，明報頭條，是不是應該講明報頭條？我們昨天講了，昨天我們這個節目是每日與時並進，我們學黃傑維講，你要迫使傳媒跟你，你怎麼可以跟傳媒的，你要迫使，記住有個暗春說要迫使。你昨天講了29都是沒意思的，現在我要你解釋一下，阿富這樣。 我昨天說那個不罵，不是你們兩個都沒有衰，阿富就太過，我是主觀員，主觀員看了那些民建聯的人，選民建聯的人都會識機，我就告訴你這個都挺難的，不是沒有，是挺難，其實這個不準的，29點，因為去到今時今日，如果只是依賴那800個家庭， 那個黑盒的決定的收視率是不足夠的，很大的偏差，因為以前的社會和今天的社會不同，今天的媒體多了很多，今天就應該再配合，昨天我們跟專家說，他都同意我的說法，現在如果有一個很準確的收視率，就是其實他要配合多一個調查，要通過電話也好，街頭訪問也好， 他要做多一點配合，如果單一報紙專 只看黑盒就不行，而且有個收看的習慣很不同，有個平板電腦，還有用電腦去看電視，甚至可能在街上的時候，即是以前你兩位長成長的年代， 我不在同我TVB成立的時候，我離香港的，啱啱就冇幾耐我就走咗啦。咁嗰陣時我哋窮嗰陣時候冇麗的影星睇噶嘛，所以我唔係電視大嗰啲人嚟嘅。當年咧，你哋咧就即係一般一大部分香港人都係唯一娛樂，大家一家人坐喺度食飯咧， 我哋聽心機啊，就睇劇集啊嘛。 你又不要亂說了，80年代，喂，去66、68年、67年到8年開始的，你真的，我自己屋企有沒有電視機，我不知道，當然沒有啦，當然沒有啦，你不是啦，你經常都要說你自己是與別不同的，當然要說你叫別不同，你現在改了名字，你叫別不同，嗱， 一般人家人真是，你說如果那時候一家六口也好，一家七口也好，三代同堂也好，年輕人也好，是圍著飯桌，送就沒什麼送食的，唯有就撈電視汁，那你那時候用黑盒就準確的。 那時候日記式就是大班，如果那時候有黑盒就更加準確，我想問一下黑盒什麼時候開始的呢？今天蘋果又說了，都沒什麼意思了，總之這件事落後了。還有一件事，他現在要人進去，每天進去的資料其實應該每天更新，但你有多少人會 這麼神心，我看電視，大哥，我每天進去，我家裡那個B是看什麼？ 阿公是看什麼，阿媽是看什麼，沒有人那麼神心，入一次就算了，即是你買一部跑步機回家， 通常你要入年齡高度體重你入一次而已跑步幾十年後你仍然在跑但又肥佬變瘦佬又瘦佬變肥佬不出奇怪不得intelligent不要說這些如果你說intelligent根本就不用個攝影機你要準人安個webcam在家看著你夾什麼還簡單對不對另外一件事其實金錢不會對著電視機記錄著 另外一件事其實今時今日最準確就好像我們D100那樣因為通過互聯網廣播我們在即時有多少人通過我們自己的網絡你其他網絡是沒有數據的未有的你聽你的節目譬如看我們TV就很簡單的你一上去D100TV 立刻告訴你現在有多少人在說話有多少人在看這個就是最準確的但如果用一些模擬廣播雖然它是數碼但用大氣電波其實就沒得尺所以我覺得昨天如果公道說我認為是打27至25點左右應該就是這個數因為那800人不代表全香港人 但不要緊這些已經成為舊聞了不要說但是最重要是下星期六還有一來運動就應該持續的仍然你起碼有Canon你起碼有Canon這個佳能是不是叫佳能我從來不知道叫什麼名字我只知道Canon這個叫錦囊應該叫錦囊以前叫佳能以前叫錦囊以前叫佳能以前叫佳能以前叫佳能以前叫佳能以前叫佳能以前叫佳能以前叫佳能以前叫佳能以前叫佳能以前叫佳能以前叫佳能以前叫佳能以前叫佳能以前叫佳能以前叫佳能以前叫佳能以前叫佳能以前叫佳能以前叫佳能以前叫佳能以前叫佳能以前叫佳能以前叫佳能以前叫佳能以前叫佳能以前叫佳能以前叫佳能以前叫佳能以前叫佳能以前叫佳能以前叫佳能以前叫佳能以前叫佳能以前叫佳能以前叫佳能以前叫佳能以前叫佳能以 我們就是要爭議性，不要理會有什麼收視率算了，我不要搞我的廣告，不要影響我的品牌，但現在仍然去贊助這個節目那幾間東西呢， 有一間我就不明白那間富惠保險4WD就是4WD，我經常以為是賣車廣告的，FWD是人，我們駕駛人永遠看到就是4WD，還有那間賣珠寶的，還有哪間，還有你記不記得了，上海商業銀行，上商啦，上商就沒什麼人幫襯的，老實說，更加不要幫襯，除了人民幣戶口，還有什麼？ 我忘記了，不過呢大班你來富威奧迪歐洲方，歐洲方這是做自由行生意的，應該奧迪，我叫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迪，奧 Bell HTC HTC 就是自己老闆，這個真是一個新的，但肥佬禮可以出聲，肥佬禮是一個significant的sponsor holder，買了自己的sponsor。我想無論下個星期有些什麼節目都好，其實反TVB的專一台獨大已經成為了一個，雅居樂這樓就不用買了。 OK，咁啊唔使諗啦，尤其是佢呢個樓盤咧， 我覺得咧個戰場咧開拓咗咧就係究竟一啲即係社會福利機構，特別係今日亦都爆咗啲新聞，就係原來咧你左邊又話捐錢，右邊又每年咧啲4000幾萬嘅製作費，係啊，好離譜㗎。嗰啲我諗都話鬧咗幾廿年㗎啦。咁你大家如果睇翻呢個係電視牌照嘅公開招標記錄就知道，點解明愛係要咁咧？即係所以咧明愛， 明愛就唔係去嚇嚟嘅。 公道講，但係你話保兩啊、東華、公益金嗰啲，年年都幫襯佢嘅，其實佢而家咧就回饋翻，其實佢就回饋翻俾佢呢個客嘅啫，一個rebate嚟嘅啫，其實就係。 咁你又係咯，你一個團體攞翻嗰幾廿萬。 你一年幫襯佢幾百萬，佢真係回聽percent俾你，但係明愛就真係匪夷所思，零點一都唔知有冇啊！咪幾廿萬俾佢，所以天主教一定係有幾廿萬嘅，七四廿八咧，起碼一間都有四廿萬啦。如果平均分，所以天主教教會裏邊咧，我相信亦都另外起一個即係一個嘅紛爭又好，個辯論又好。咁所以今日咧，楊明章副主教咧都要出嚟講下嘢。 咁希望咧，即係將件事咧，我希望佢哋經一事長一智啦，就冇理由內部可以容許，即係叫人哋唔好熄機。 昨天出來重演八閉的不是楊明章不是但是你熟悉的天主教徒我昨天沒有留意我只是楊明章今天講楊明章是其中一個以前罵蘇神父那個叫什麼名字昨天罵蘇神父以前罵阿羅 你昨天有罵人的羅國輝我昨天沒有說你有說那個是一個很保守的神父徐錦儀徐錦儀昨天早上笑說笑徐錦儀你的記憶力都是限於24我昨天沒有說徐錦儀你說說笑昨天你沒有說嗎沒有昨天是我跟阿森哥說因為沒辦法做太多節目 所以有時要堅持才行所以你不要以為我們的聽眾就真的好像你一樣很清楚那件事成意那你講一下這個什麼神父有幾個神父在最近這幾年對於在建制和泛民或者是站在人民的公義裏面天主教會是有一些分歧的我想徐錦堯神父這個大家都熟悉最近被我們的訪問 早一晚都試過徐錦堯神父不是那個人他不是明愛的頭不是我講徐錦堯就是講這件事你已經拆開了你剛剛講了那個因為我已經告訴你我昨天沒有聽到明愛有人出來講我只是今天看到楊明章是代表教會和代表明愛 出來講叫人不要上綱上線麻煩鄭家富看看明愛說早上開會我們講一點小的那個是嗎有個新聞如果說笑就不真的有個電視廣告或者有個訊息給大家說一看電視廣告昨天我不是跟阿森罵喂這是古惑仔我想不到天主教神職人員可以好像古惑仔那樣 打你兩拳之後玩一下而已林毓華我驗傷的大哥然後鄭家富被不斷罵到我狗然後大班講一下笑古惑仔你猜這個就是菲律賓總統為什麼你突然跳到菲律賓由這個天堂你第一天認識林伯你講堅道你猜到古惑仔你這個不是古惑仔嗎 我可以兜兜這個都是天主教的國家的總統不是古惑仔嗎每次見到這個就覺得真的即是說天主教國家裏面都有古惑仔天主教裏面有沒有古惑仔大班就知道了說一笑都敢死了有什麼小好說哪有可以說誰跟他上綱上線他說不要上綱上線都是誰誰跟他上綱上線我昨天解釋了再解釋多一次為什麼 要譴責這個明愛作為一個慈善機構捐一元也是錢捐一千萬也是錢沒有多沒有少的如果我不是信教的人我都懂小如故事一個乞衣他自己不吃給冷飯你吃跟一個有錢人給鮑魚你吃是沒有分別的都是一個行善的 但價值對乞衣來說當然是大他不吃那餐都給了你吃對那個有錢人來說我吃鮑魚吃到作嘔給了外面的乞衣吃所以錢多少善款多少不是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如果一個機構如果你引起社會有個爭議甚至引起公憤而你去背書去 你就是不對不論多少錢你捐一億都不要這個是公義這才是問題所在不是捐多少錢的問題不是為什麼拿錢去幫窮人有好過沒有這個世界還有公義還有一個背書這錢都可以要如果有人給一億你為什麼不要你問我都說要 但是你不可以背書你不可以有條件任何捐款不可附帶條件你接受了捐款然後你就開電視機這個不就等於行賄這個就變成整個捐款行善是被污染的如果天主教的神職人士都不懂的這些就是九玉和尚大伯有沒有留意到有些公共事業電力公司都叫人給個讚他就說捐五元 給個like,黑人都知道那個是玩的,給個like,沒有說加電費對嘛 譬如我們明天說,這個中電 你好像多口仔一樣現在又差遠了差了廣播道了這個曾志華今天寫編稿說中電家電費是對的天公地道的因為服務好那這些就是牌面是善稿收了水不過不在電台講就在電台講我就ICC告他的但是都有問題的他作為一個公務員他寫稿已經是不對的還經常寫這些善稿認為中電家電是對的你這個曾志華什麼都沒聽過因為在美國住過他在香港大家公道講香港沒有停電的 這傢伙也比貴一點都划算這傢伙有什麼人還有他自己買了九燈的股票中電的股票差回來天主教教會也好聖公會也好我相信內部左中右的派系都有今次很明顯明愛裏面有一班建制中人覺得 社會上你想想現在都有29點裡面是有這些信水人情我們就收了人情如果天主教人多信回教信佛教信其他教人我想分析給你兩位非天主教明愛都是客仔原來明愛每年都做明愛戀萬心其實是回饋顧客還不是捐款來的所以對不起大家你明愛中箭他給我一個discount你幫襯了這麼多年幫襯幾百萬我現在突然間 真的海鮮價他有一個截止時間很多不同的收價收錢當然他有個時間給你可以說好像比如說這個佳能縮沙我不去了因為如果你依你當時由股計炒高了的價入去如果知道這次杯葛行動是成功的時候你是 給特了錢所以廣告公司也要負責這個總經理是合仔的廣告商都聰明所以我們繼續這個運動是由廣告商賣手給TVB怎樣都有些壓力廣告商一個抽起黃金時段猛敢叫你減價你又不減就抽起抽起他慢慢一定要調節一下他的收費兼且我相信這個壓力就陸續而來運動他 發展將會去到這裡就走下去繼續下去了還有下個星期繼續熄機沒得談了昨天我們都你去不去交通沒有交通有交通的嗎交通現在外面有什麼意外有沒有交通意外那聽聽說什麼 講真話 We speak the truth 談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Holy We show mercy to all 大聲台 D100 橫聲於民 一男子劉南光交通消息報導 早晨今天是11月21日星期四 現在是8點半 另一分鐘由一男子劉南光跟大家講講外面的交通情況 告示打到過海和在隔壁的快線跑馬地去北角方向都是排在新鴻基中心而東區走廊落洪隧和落中環龍尾在海景大廈香港仔隧道過海落灣仔在隧道口隨時要間封了西區看看趕到西天橋落中環龍尾在順德中心而西隧去中環出口位都頗多車 九龍區,公主道過海,龍尾在油站 而加士居道過海,就在呂同軍總會 渡船街天橋去紅磡龍尾在進發花園的駕駛高居到隔離的去油麻地方向龍尾在康莊橋底的而將軍澳隧道出觀塘龍尾在電話機樓的新界區看看獅子山隧道出九龍龍尾在隔田村而大老山隧道出九龍龍尾在浸大國際學院的跟大家講講天氣現時溫度18度攝氏相對濕度68%的 本港地區今天天氣預測大致多雲短暫時間有陽光 初時亦有一兩陣微雨 最高氣溫大概是22度 吹和緩東至東北風 風勢間中清勁 展望未來一兩天大致多雲 原來那個電費加格 找到一些資料 原來煤發電是26個仙 掘發電是50個仙 而天然氣是80個仙 而柴油即是油渣來發電是206個仙 有報紙說環團綠色和平質疑港府縱容中電以平價煤發電授予內地牟利港人被穩笨承受昂貴的油用油渣來發電 食肆又要加價店鋪,百上加斤 低下層市民真是苦上加苦 政府多多要監察著這些公共公營的事業 讓大家生活好過一點 早晨,三位 安全駕駛 OK,保持警覺安全駕駛 D100交通消息,資訊最全面,活現在眼前 D100,講真話 We speak the truth 談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Holy Man Show mercy to all 大聲台 D100 橫聲於民 喂,我是梁繼昌,我終於見到你了 珍惜你的人生,是時候作出改變,不要再等了 hairagain.com.hk,了解一下 重點出擊,過來人現身說法,細說重頭,為健康理想的身影,合理的體重開路,重新認識自己,重點出擊,逢星期五晚,10時衝動節目內播出。 We're really excited about the opportunity to be here in China. The whole family is excited. 骆家辉先生担任美国驻华大使以来 为促进中美的交流与合作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如果真是，假如两位中央的官员来到，真是有提出你们所说的框框，到时我们再讨论。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鄭兼涵、林毓華、鄭家富 8時35分 我終於找回這個新聞其實今天也有當然是曾鈺成這個東西他說你都聽了來到香港李飛說什麼才說但你今天看了這左報是 歡迎李飛來香港給一個指導性我們去怎樣搞政改他又沒有說一除了那些是你講的我說左報後舌報就是歡迎李飛來為我們這個政改的諮詢做指導那李曾鈺成就說他是比爾不倫的你都讓他來到講了話才說我又跟你比爾不倫 有時候拿著槍在銀行，那你有警衛就拿槍出來準備射他，那你這個銀行經理鄭家富又不是去，你等他進來看是不是打劫才拔，那麼快拔槍出來做什麼？曾鈺成昨天第一個記者問他的時候，他的反應大家如果有留意很奇怪的，我聽回來就說 我都是在報紙看到李飛先生來香港， 所以昨天他出來說就是有這個生弊。 我自己覺得曾鈺成他說完阿爺中共要放開這個心魔之後， 已經有些極左跟他同路線不同的建制 在後面是這樣飛鏢插他，當然他跟梁振英有不同一派的人在背後大家都在爭寵，曾鈺成很明顯覺得大哥我都未被知會，我都不知道原來他來，而且我吃飯添，聽日不過聽日那個飯局真的很過癮，我們電話是1831-1838，大家可以打電話來看看多些電話，你說飯局先，我想說明愛，剛才你說岔開了曾鈺成，我找回這段明愛昨天他在明愛網站發表羞看不羞看，他有說過是笑談， 他認為這些只是茶餘飯後的笑談，明愛要承擔的事比這個多，比這個大，即是說明愛裏面想用這件事淡化收了水之後的人看，你們不要上綱上線，算了，大班諗白，大家作為天主教徒，我都幫你不幫襯， 不是我不滿意，當然了，昨天這個什麼神父，這個叫什麼神父， 這個副主教楊明章， 昨天昨天是用明愛總裁兼天主教教區副主教楊明章，作透過明愛網站發表羞看不羞看，被我們罵完之後今天就說人家上綱上線， 犯不著上綱， 你真是聊交賴，天主教徒聊交賴大了，喂，佛門清淨地，大佬啊，都是啊，沒有分別啊， 如果公共不幫你不幫差， 大佬啊，你現在做這個聊交賴，你現在不是你人，你現在聊交賴，同一件事來的，同一件事，他今日呢，發生的時間，即是發表個言論，先講笑談，昨天他沒有講上綱上線，是今日開始，即是跟著被我們罵完之後，就馬上說你這班人上綱上線，喂，那你現在就聊交賴，我現在就是上綱上線，你明愛不知所謂，如果過個捐開錢給他那些，他不出來 更正下星期如果你們這些人都是搞息電事，我們不會鼓勵這些同事，我相信天主教會裏面都這個禮拜沒有捐錢給他做什麼，停捐一個禮拜行不行，都可能會有一些義和去教堂崇拜，不是捐錢給明愛，不是教堂，教堂我相信這件事，你不能捐開給明愛那些，捐開給明愛那些，我不是叫你不要行事，你將那些錢拿去教堂， 直接捐給天主教好過，你又不要捐給明愛，就是一種懲罰，我沒有叫你不要捐錢，我又沒有叫你杯葛天主教，我叫你直接把錢交給耶穌，直接錢都耶穌收不到的，你不是那些燒金那些什麼陰司紙，教堂就是代表了 這個天主，幸好他不是燒給阿拉，你知道幾個宗教都要混亂，總之我相信明愛今次是受到教訓的，我作為天主教徒我都不是補他，不過希望楊明章副主教明白，慈善團體都要有些品，不是有錢就收的，當然了，不是，這個不單止是品，你是要有骨氣，你不可以 人家少少錢就可以買起了你的機構，那就不行的，何況這個天主教機構。好了，說說飯局，還沒說飯局之前，我又扮一下這個人無牌人民大律師，資深的人民大律師。 你不需要特顯名牌平民大律師人家都知道你是無牌的平民大律師不是的有些大律師幫平民打官司李柱銘就叫平民大律師那個就是平民的資深大律師你就是資深的平民大律師總之沒有牌我們認沒有牌我們無謂的沒有牌就沒有牌你資深也沒有牌大律師 昨天我們也有說到那個誹謗的事就是王維基被抹黑然後他就告東周刊誹謗東周刊現在告回誹謗兩個你告我告你這律師就好笑了大律師就 那隻牛的故事兩個大律師現在的大律師是個個磨拳擦掌第一單是個高科技案件因為引人觸目的案件第二又有錢收兩個都有錢的就不像我們上次DBC另一邊沒有錢的因為我們這邊靠黑的兩邊都大把錢磨拳擦掌第一就可以名利雙收打這單官司贏輸都名利雙收的 沒分別的對家阿包都一定是其中一個白永年一定是其中一個被聘請的大律師這個幫誰打開的不是這個幫王維基這個幫王維基他找回他信報那個他找白永年的信報就找余海 那這些大律師就現在坐在那裡挺轉界的那你想說什麼呢但我看完整個新聞看完東周刊從頭看到尾看了兩次之後王維基是不能告的因為那是fair 公正評論的所謂公正評論在法律上的保護在保護傘之下因為整篇文章很簡單我看完之後分析很簡單如果找一個大律師寫一篇人收你一百萬你給我捐給一百十萬我幫你寫完有三點為什麼打不進呢一是有這樣的事有人起碼令到傳媒相信報導傳媒相信 客觀上有什麼事發生中州都去求證過有公安局避了案在上海有這個人他接觸過這個人物有證物不論真假那個記者本身相信是真的就是一張字條那已經是一個fair 懷疑未經證實有什麼傳言他是完全保障了整篇文章的記者或者周刊本身編輯本身是受到法律保障的寫的篇文章王維基告人他就說人家抹黑他政治抹黑他又是對的在這個時候出這件事出來我的感覺就是政治抹黑這件事陳年舊事 亦都有報紙說過我亦都澄清過仍然拿出來我當然覺得你抹黑我但如果這件事去告東周刊誹謗又被又是政治抹黑在法理上東周刊告回去轉頭現在我就問一下這個專家意見鄭家富了告回頭了我是代表東周的你代表東周我說王維基告不到東周的我現在問你了你現在有代表東周了王維基告東周入不入到 我相信東周告王維基東周告王維基如果王維基說王維基誹謗他說他政治抹黑政治抹黑這個用詞第一你說是不是一個fair comment呢這段時間 是真是抹黑是一個很明顯的是一個合理的人都會覺得合理的看法所以又是告不到又是未必告人兩個人起單案律師拖著牛走兩隻金牛拖走了 王維基告東周就不成立因為有個fair comment 而鄭家富這個有牌的事務律師就認為東周告王維基陳鑑林這些大的律師小的律師東周告王維基也是不入的兩個都不入的現在大家是姿態的所以很有可能不會去法庭不過這樣 我講真這件案是真的茶餘飯後的笑話看過一篇報導我們又不是吃早餐為何又說笑話呢我亦沒有看過王維基東周告王維基看看王維基因為我不知道王維基在這件事上的一言一語如果王維基裡面有任何一些用語過了火威而令到這個傳媒 是作為Fair Comment之後竟然受到王維基說他的偏頗而影響了這份周刊的聲譽這個就有得想了但是你又記得我們的案例如果王維基自己是相信對方出發點是抹黑他的這個又有爭拗的 所以兩者傾向都可能得到答案東方告王維基的案件 反而是Marginally 即是高一線高過王維基高過東周刊所以王維基今次是虧的行了這個星期六鄭兼漢請你去高等法院第二庭正式成為香港大律師公會的第 2459个会员 早上9点半 你有沒有袍子我借袍子給你你有的嗎大哥我們現在有袍子小的律師有小袍子我不要借你袍子我沒有借我的袍子給你我問你署名借我要後面有個袋子有個袋子入錢的不是後面是側側地的不是後面的我會被人撻了都不知道講得李飛的飯局沒有呢大班 就是一樣這麼多年沒得變的泛民主派又要做反對派但又想接近權貴每一次有國家領導人來每一次有些大人物來就一定很希望自己接受邀請很希望可以走去接近這些權貴握握手拍張照 我都不明白有多厲害他們做什麼第一就是親疏有別給你去都試過坐到有這麼厚差不多坐到門口然後還要找幾十人站在後面看著你你還要什麼都沒有機會摸人的手都沒有機會你記不記得有幾次國家領導人來香港請飯飯就吃飯你記不記得梁家傑那些被人在保鏢在廁所門口外面那張然後還有很多保安站在後面你一起床就 差不多照你了即是手就這樣的大哥大哥恨不恨這些第二又永遠爭風合作為什麼請他不請我第三既然叫泛民為什麼他杯葛其他人你那兩條鵪鶉有得去呢為什麼你不是好像我們那時候我經常這樣我經常這樣我做了一屆我就大家一起摸去一起請完對現在他們兩個說去 當然是去了行都行不到大哥你叫湯家說不去郭榮鏗我告訴你我從來不相信他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我對他是完全沒有印象的我都不明白為什麼會找個這樣的人出來代表法律界你想想以前代表法律界是個個德高望重的我有兩個觀點第一首先這些泛局泛民的態度我絕對同意你所說根本第一就不應該有這麼 基本上你就應該要突出一個說法就是港府特區政府未諮詢我們的對口就是特區政府你口口聲聲說西環治港中央干預但是當中央人物頭目落到來或者你政府不要說頭目中央今次處理政改很明顯是 李飛是打色代表中央喬曉陽他接了喬曉陽手但是每個人湯家驊、梁家傑經常都說溫水煮蛙你現在甘心做一隻蛙 人家下來吃飯你都爭風呷醋要搶著埋位， 即是出了直播室之前那段時間我跟林伯都談開了你當是北韓藝術電影節入圍這個電影就一定好看的嗎不是這樣的你的電影節根本是不倫不類的重點就是不在那個飯局請誰請誰而是你這個林鄭月娥作為三人小組的領養人你究竟請他下來做什麼事情 如果是真的來聽的或者交流就要問你安排什麼活動交流只是跟兩個律師會夠了嗎很明顯這就是中央要求林鄭下個月16日諮詢文件你安排安排還要在禮賓府還要叫梁振英借名走開我不想見到他 這個不是很特別我問堂堂一屆立法會議員你記不記得過去用禮賓府宴請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而沒有這個特首在這裡我明天請人吃飯去鄭家富家鄭家富就不在這裡<笑> 我今早就是這樣你反過來當然沒有你那麼大當然走來你的鄭經漢山頂巨宅麻煩鄭先生借名不過工人留下這會所是有這樣的每一年你知道我們有兩位好朋友就是春明去一個中環的烏桂那個就找人去幫他訂位那個是協助大哥但是梁振英是在第一晚就會 接待他們現在的問題就是兩件事有兩個訊息一政改是不關梁振英事沒有他份的麻煩你借名碰都不要碰 吃飽飯才會出來第二件事就像那些人一樣有些不孝順的兒子你跟那些有的大家都有這樣的朋友你家請客然後叫兩個老爺你今晚不是要不就出街你不要回來你客人大概11點多12點才走你不要失禮人你12點才要回來要不就麻煩你收起門鎖起門 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門鎖起 林鄭月娥很簡單的其實也告訴別人這個禮賓府的主人就是叫做林鄭月娥很簡單的有一件事我不要再提人的名字與人為善有一年我收購某大傳媒我跟我銀行家去見那個創辦人去他的辦公室我們當然很有禮貌 他就坐單凳,我跟我銀行家就坐蘇瓦爾 你的辦公室就是這樣，現在就是說給林鄭月娥聽你進來禮賓府做女主人，你做得好這件事，這裡就是你，這個地方就是你住的地方，這個很明顯的，對梁振英來說就是兜巴蓋， 真是一個極度侮辱， 但他又給了面子，他說我們吃飯就沒有梁振英，但我會去拜會， 他說拜會沒用了，一口沙一口屎，即是你那個老人家明天帶你去喝茶，喝一顆蠻悶，什麼都沒有味，那裡說明是一個禮節性的拜會，那就叫拜會，怎麼都要過門，我昨天也這樣說，你會不會習近平 我們的特首是高部長半級的，這樣就高部長，高部長，高部長，所以你看到的就是拜會，所以那個人說找30個資科保護他是不對的，梁振英也沒有30個資科，梁振英可能有30個鄉下佬，有30個社團人士，你明白嗎，這些就是禮賓樂壞，還有一件事，你林鄭月娥請客，你現在就不請泛民。 但今天我看到報紙不知道他放一些風出來什麼，就在那裡繞的，就說為什麼請這兩個人呢，就以副主席的身份，是那些委員會嘛，是，喂，大哥，我不記得鄭克夫有一年不知道為了什麼長毛呢，政府請大陸去大陸訪問，上不知道你們去訪問什麼呢，哇，人家起碼你 安全問題，就不是級別問題，這次你請這兩個暗春去吃飯副主席，立法會有多少個委員會，為什麼只是請這兩個副主席呢，當年想到一條計劃，不請長毛，但是去大陸才去哪裡呢，就想起想到市橋出來，只是請所有委員會的主席和副主席，你記不記得鄭家富，特意為什麼，因為長毛不屬於任何委員會的主席或副主席，終於被心智失想到條，這現在不是禮賓樂壞，他直接不需要解釋，你根本都解釋，為什麼請兩個泛民主派的猶大都不簡單，Judah。 你講開用這幾天沒有講一下長毛一件日事，上次你講開大陸，我們深港西部通道通車前，我就成功爭取拔到長毛過了深圳河以北，不過入到餐廳就已經五尺 10尺範圍已經好多公安喺度圍住佢㗎啦，仲俾佢入境？唔係俾入咗，上次入咗，係我哋交通事務委員會，即係我話如果你唔俾佢去咧，我就唔去㗎啦。咁死死氣，而家嗰次咧講真係一日來回啫，我哋聽新聞啦，大不了啊，係咪咁新聞 ？We're really excited about the opportunity to be here in China. The whole family's excited. 骆家辉先生担任美国驻华大使以来， 为促进中美的交流与合作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如果真是假如两位中央的官员来到，真系有提出你哋所讲嘅框框，咁到时我哋再讨论啦。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鄭兼涵、林毓華、鄭家富，早晨，大家聽緊的是D100大聲台風波裡的茶杯，正在通過互聯網進行這個視像廣播。<笑> 謝家庫我們的電話是1831138另外我們有一個通過固網電話收聽我們的就是1831100每天有超過1萬人因為沒辦法使用互聯網而通過固網電話收聽我們的節目講完曾鈺成 我都這個講了民主派的人未講之前也講另外一個建制派一兩個人那個傻子我想你不需要找多時間反而泛民你沒有中計你又中計我不是中計我告訴你為什麼你中計是不是親生的你說你講完之後我就分析給你聽 立法會充斥著一些這麼無恥的議員都有記者問謝偉俊你有沒有份被邀請開始說沒有可能我不是親生的大哥說這些話人家說你是中聯辦契仔原來他就心想著心慶自己是契仔 後來他知道你是爺爺你是爺生的你不是大婆生的這些人做得出這些作為一個議員麻煩你自己都不要把定位定得這麼卑劣你講完我現在分析給你聽不要做計謝偉俊高你幾班如果說做政客 你又中了計了因為上次衰了發牌他現在就要出來做些事就用來補鑊我跟中聯辦不是那麼親的特意不請他但你也有請請他也不去的 我跟你道歉多了他一定去不是因為他開始不知道曾鈺成說連立法會主席都不知道有李飛下來政制事務委員會副主席的謝偉俊人家記者問他時他自己都未被邀請人家就問他那他真的低了聽我是他特意叫中聯辦不要請他 我就可以出來跟他說我跟他真的不是那麼親真的野仔來的真的高估了高估了終於你都明白了我們不會對號入座所以你說他高過幾班做政客我都不會有任何評論你繼續吧你想說泛民什麼呢這個賤到一件事你這個郭榮鏗你這個湯家驊大家都是公民黨的 兩個都是大律師一個是資深大律師一個是大律師你黨裡面還有一個叫做梁家傑是資深大律師那你泛民主派人不請那你用什麼身份去現在我質疑一件事我就很想知道湯家驊和郭榮鏗可不可以解釋給我們聽為什麼他覺得泛民主派所有人都不請只是請你兩個你可不可以自圓其說就這麼簡單 你不可以用大律師的身份因為還有一個叫做梁家傑沒有請到而梁家傑也是講做立法會議員都叫資深過郭榮鏗第二做大律師可能沒有湯家驊那麼資深但都是資深大律師假假地都是他們的黨魁又選過特首你解釋給我聽湯家驊很難去解釋給人聽尤其是還有一個鵪鶉郭榮鏗 剛剛第一屆做議員我問你你用什麼身份去接受這個邀請你很簡單告訴別人我就是中央可以接受的所謂民主派他中了他的圈套你不就是說幫人背書剛才你也說了那些心戰室要想計算究竟是這次李飛很明顯<笑> 就準備下來一錘定音就無謂搞那麼多事最慘的人都未出聲主子也未出聲那些人幫他鳴鑼響而且李飛沒有想著說會見泛民於是請立法會主席副主席內會正副主席即是政主席即是大會的副主席內會的副主席就是湯家驊 接著請兩個相關和政改有關的事務委員會一個政制事務委員會一個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的政府主席 郭榮鏗不是副主席但泛民你倆湯家驊與郭榮鏗大條道理就可以說對不起你飛下來作為一錘定音的準備我們泛民你又不是見了我們不去了我們不想中央干預這麼大你絕對有這個理由可以不去這樣才像樣 我最討厭的一句話就是剛才聽的新聞就是湯家驊已經幫李飛說基本法和制度是不容許2017年有公民提名這件事你都不去爭取你說什麼李飛都未出聲皇帝未出聲太監先急了 會不會他想去批評別人知道他在北京已經收到風沒有的這個談判林毅華你去跟人談判你已經告訴別人都沒有開價你只要付多少就多少麻煩你好像我剛才說劉南國踢球友都要留在那裡幫入邊留在那裡幫入邊幹什麼鬼事被踢球友去打球原來要被人踢球友黏金康你沒有理由 沒有完全沒有開價什麼叫談判那次我們訪問湯家驊的時候我走出去肺塵喊叫我也明白昨天你也是你也走出去聽他們訪問湯家驊的時候昨天我就去了做英文台節目湯家驊很明顯上次你記得我和林伯他說在北京不會 騷擾到大律師公會其他的一個會面的目的他是不會將這個政改擺上台但後來大家知道見過李飛吃過飯甚至根本一早已經將自己的建議書擺上去但當然他昨晚說根本我開記者會他都知道的我又想問兩位 講開記者會上次他講的建議書的記者會有四個立法會議員這兩個就是一個是他自己郭榮鏗另外哪兩個一個就是莫乃光一個就是梁繼昌這個真的有玄機了是不是表示日後四票這四個就絕對有機會成為中央的目標人物呢很明顯是 因為今次民主黨已經說到恨到出面昨天張文光的篇文已經寫到出面大哥你不要用完即棄才行劉慧卿已經在慶了現在你不見我們沒有了劉慧卿都說了他不接受公民提名那就是了這些人他說你人很罵他還有你先說清楚我怕我搞錯 你說劉慧卿他會不會爭取公民提名他不會他可以接受公民提名不是可以接受公民提名即是張文光那句非必不可接受我都很清楚你聽聽你還流行劉慧卿回去睡覺吧不要選了當然我也明白但是他一方面是這樣他就說他輕就輕了喂我已經 土耳其姑娘給你中央欣賞我上次又幫過你不要說這些公民提名不要說跳舞這些說別的好不好藝術來的有時他這些大班的人一時不偷雞自己做保障他對有些事情說得更加 我對女性的比較平等我講土耳其舞是女人跳的男人都有跳的男人沒有跳舞對不起你快收回我收回即是說如果是女人才跳肚皮舞配合中國人的說法立起肚皮給人看我們公民提名立起肚皮就是男女都可以即是說民主黨 已經立了肚皮 我不想啊,劉慧卿找手袋幫你一下 上次拿手袋走下次在立法會見到你你又去黏人的車位的時候那個手袋是刮回你的車你不用這樣挖苦我我是很喜歡自己挖苦自己救我幫你挖苦盲聽聽阿蜜你不是吧聽聽阿蜜等你一分鐘大佬那麼長你去廁所先這裡廁所聽不到這裡廁所聽不到你一定要聽你不能不聽的<笑> 我們明白在基本法之下中央是有它的角色的但如果中央在第一時間是跳了出來已經是整件事是主導的時候那特區政府又有什麼位置呢立法會又有什麼位置呢所以我們是希望所有有權有勢的人是要明白要在社會上大家凝聚一個氣氛是可以大家去討論去尋求共識 去推行普選而不是落到來好像君臨天下那樣我們是沒有人接觸過沒有人跟我說過說會有得談那我可能相信是沒有得談的是今次不見即是見不見到罷了政改諮詢都未正式開始中央的官員就已經好像拿著聖旨下來就已經全部定了調定了框架甚至可能就說明天的選舉是會很不民主如果是這樣呢 令到市民感到非常失望和很憤怒我不是想聽這個聲帶的王德全我想聽今天香港電台的聲帶他就說人第一劉慧卿就說很多人批評他們接受了05年的政改方案他說就算今天再來多次他照樣都是支持的第二件事 他又說人家攻擊他,不支持公民提名 他就認為公民提名是不必要的 okay? 這些才是黑人憎恨 不是這些不吃飯,他根本擺明酸溜溜 人家不請我去喝 你就說我都不去,怎麼好喝,突然高興 人家娶老婆關你什麼事 還要吃這些東西,看這些爛劇 個個都扮得好像何守信 跟汪明荃那樣,被人拿著Q卡,在扮做金牌司儀 然後再歌再舞,然後哭一下,多謝老爸老母 然後就說,這些,然後看到鄭家富走來做證婚 而不及意 你戒指還沒戴好要走了你硬是要找鄭家富這個人幫你宣傳很貴的廣告牌很貴的廣告牌糟糕他有些負面說人家還沒戴完戒指我就走了證明多難請到呢請到鄭家富去是光榮你知不知道真的十個有一兩個新人是戴不到戒指是真的肥了肥了真的十個八個都戴不到十個 一個,Captain,攞你醒你,穿一戒指掛住在頸上,當禮聖,三鞠躬,慶祖,慶祖,不同的,這些狗厚長不出象牙,其實我真的很害怕你,你知不知道,如果明天有人請你做禮儀師,你撈亂了角色 本來就是敬酒覺得三鞠躬很嚴重然後去到這個香港大酒店你就不要想著你鄭經翰做的事鄭家富會跟你一起做然後去到大酒店那裡就說禮成大家拿著敬酒有沒有這樣的人你咯你到時成為了資深的婚姻監禮人平民資深 婚姻監禮人那個井帶你不要找你不要難為就行了那些錄音帶都自動消了香港電台今早報新聞已經有聽到我差點跌下地你現在才這麼流行啊 我已經很久了那你自己活該你自己在黨的時候你又是這樣的人其實你有什麼分別對不起鄭經翰我現在在說的是當年的人不是這樣的是變成這樣我立即走我問你兩件事在最低工資的時候我知道因為那時候你又來幫我們做節目你是極力爭取的民主黨只有你一個人支持我講話很公道 你說立法會議員就是中委裏面你記得最低工資陶君衡還在的時候我們是125票對票就是立法會裏面的黨團最重要是票你的黨團有什麼用好第二最終你又不是一起支持 沒有支持到最低工資你不能說人在江湖我說你在民主黨的時候你一樣要做壞事這是民生的議題我還可以忍領會事件同一道理這也是民生的議題不是的當你在一個黨的時候你也要想想 你所謂什麼派年青派陶謹申不是我們少壯派陶謹申少壯派他離開民主黨時你就應該離開你還在留多少年之後才離開你算一下起碼超過十年沒有沒有有就算我留在民主黨那些年期在民生的議題上我認為我也有一定的 影響他們內部政治上影響不到那我就離開所以劉慧卿說回劉慧卿劉慧卿不過你退了黨他才進入不是他進來之後我想促成你退黨我不如這樣說大家都在九龍東打到死的當年新界東記不記得當年那個七星半院叫什麼鑽石鑽石鎮座 那個叫做七一連線小弟在民望的調查排名第一兄姐也是第二湯家驊第三所以我就排第一劉慧卿排第二湯家驊第三就是這樣這些成為過去都不要提了不堪提了說回民主黨你看到是擺明就是你救人那次 你非非起來如果那次劉慧卿選不到我想你死鬼了什麼時候那次七一連線那次劉慧卿選不到香港就不是香港不是啊我說你死了真是你死鬼了因為你記得因為你是力促這個七一連線的這是事實 是你促成那件事再加上我側邊推波助瀾我忘記了你推波助瀾其實就不是很多人贊成這件事我極力贊成當年有些影響民主黨也聽我說的真的不太記得當年你記得不要認了不要認了真的不要認了七一連線我真的忘記了跟你這方面的意見當時我告訴你博得 但後來衰了沒有認了所以不認了這件事你認了我認了衰了這件事已經公開認了衰不過希望湯家驊郭榮鏗你拿著大律師公會雖然你現在大律師公會很明顯和律師公會有得公開地跟李飛會面被接見 律師公會很明顯已經賣了一堆現在是大律師公會的頭目主席現在叫石永泰石永泰如果你聽他說的話如果要轉態石永泰叫做泰要轉態就容什麼一定已經是 轉了一大決為什麼現在這些大律師公會也好為什麼會一蟹不如一蟹你知道滲透的力量選舉的時候那種已經種下了一些埋伏找一些什麼人出來選什麼人現在這些不是選舉就說過一人一票不是會選最厲害的人出來腰骨硬的人都沒有了 還有不夠票還有沒有了你有誰跟你爭那就是了個個想著賺錢開始不要玩這些東西都不要玩不玩而且出來又不夠票隨時有些什麼壞東西被人刮出來就是這樣所以沒有了大律師公會壽終正寢的開始我覺得就是這次李飛事件 一個最令我們最擔憂的地方就是又要聽劉南光了踢球吧 D100 講真話 We speak the truth 談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Holy We show mercy to all 大聲台 D100 還聲於民 一男子劉南光交通消息報導 早晨 9點半 這分鐘都是由一男子劉南光跟大家講一下交通情況。首先講一下龍尾港島區的告士打道過海，在隔離快線去寶馬地和北角方向龍尾排在新龍基中心，而東區走廊落洪隧和落中環龍尾在維園落橋位，香港仔隧道過海和灣仔隧道出口要間封。 西區看看,江樂道西天橋落中環,龍尾在臨時街停車場。九龍區,公主道過海,龍尾在油站,加士居道過海,龍尾在女童軍總會,而渡船街天橋去紅磡,龍尾在進發花園。加士居道隔離去油麻地,龍尾在康莊道橋底,而將軍澳隧道出觀塘,龍尾在欣宜花園。 新界區兩條隧道，獅穗出九龍龍尾在收費廣場，大老山隧道出九龍亦都在收費廣場。跟大家講一講天氣，現時的氣溫是攝氏20度，相對濕度60%，空氣污染指數一般監測站50至80，中等至偏高的屬於。而路邊監測站65至95屬於偏高。 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短暫時間有陽光，初時有一兩陣微雨， 最高氣溫大概在22度， 吹和緩東至東北風， 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多雲。 看報紙就說,海太浩改了名字的瞞天過海， 修補了海難的痕跡，用海富號走平洲線。 不是一般的交通或者海上的意外，受難者家屬和香港人的情緒和感情還未平復。小輪公司需不需要這麼急拿回船出來服務市民呢？其實他們真的計錯數，小輪公司船牌號碼一定被傳媒踢爆他們，又被人罵到你一面懵懵，這是借口來的，得不償失。早晨三位， 哥哥，那是不是那天船應該拿去海葬？不是，我想稍後或者拍賣或者賣去鄰近地區，我覺得應該這樣，是不是呢？那麼雷街坊又？你說什麼話？拿去海葬，賣去鄰近，賣了就賣了，賣了就拿出來坐，又被你罵。 不是被鄰近地方，即是衰東西拿去給人，沒那麼迷信，沒那麼迷信，大家請緊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D100交通消息資訊最全面活現在眼前。 D100講真話 We speak the truth 談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Holy We show mercy to all 大嶼山大佛都油麻地賣對襪，由流浮山梯一落到深水埗大排檔接獲，由布袋澳海鮮到元朗食牛鞭，香港人愛香港地更加愛自己。怪獸直播室由清源、陳淑莊、阿通、譚雁彤星期一至五下午2點，我愛香港101個理由環節，帶你走遍香港，一起爽一爽。這個環節由穩樓放盤好輕鬆，以客為先的Hong Kong Homes We're really excited about the opportunity to be here in China. The whole family is excited. 骆家辉先生担任美国驻华大使以来，为促进中美的交流与合作，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如果真是 假如兩位中央的官員來到，真是有提出你們所說的框框，到時我們再討論。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鄭兼漢、林毓華、鄭家富。 早晨早晨今天也有很多评论就着李飞访港我们好像都有些录音带准备了就着一些评论李飞访港你写评一下有些专栏我们可以综合了跟大家分析一下 明報的社評說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以及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張榮信今天來香港訪問三天一般相信兩人此行是要為政改相關事宜而來到目前為止所知李飛和張榮信的行程既未安排和全體立法會議員會面更加沒有和泛民議員商討政改的場合 如果他們未能趁這個機會和議員深入溝通增進相互了解減少誤判形勢的可能就會令此行的積極意義打折舊泛民議員對政改有原則立場例如要符合普及而平等的原則不接受篩選的假普選等等但是他們就如何達至普選是留有討論空間的並未以零和取態對應 而是要尋求各方面多以接受的共識安排中央和建制派應該要看到這一點而與泛民議員接觸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要有正確的理解和認知說回今年3月全國人大法律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在深圳和建制派議員會面並且發表了講話就被解讀為實際上宣示了中央的原則立場 例如明確表示不接受和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又說特首普選安排只有兩個問題未解決其一就是提名委員會提名特首的民主程序一個就是提名多少特首候選人香港社會對喬曉陽的說法反應甚大因為觸動了港人的篩選優異 而深恐爭取多年的普選特首最終就會淪為一場假普選 明報社評說李飛和張榮信這次訪港如果能夠透過親自體察減少誤判香港形勢的可能性另外假設泛民陣營透過李飛一行更理解中央的原則立場同樣可以減少導致誤判都會對推進政改起到積極作用要減少誤判各方面必須還要講真話 以中央在政改處於主導的位置聽取真話是倍加重要的 明報文風不動李先知標題是李飛訪港演繹基本法否定佔中與公民提名李飛的上司喬曉陽已經詳細闡釋了基本法對特首普選的規定講了中央的幾條底線李飛和他的副手張榮信相信會沿用喬曉陽的框架來到同香港各界交流客觀效果 估计是否定占中运动和公民提名政坛中人指出乔晓阳的讲话其实已经提供了非常清晰的框架不能够在基本法之外另搞一套建制派中人也都根据这个来反对公民提名自基本法内并没有任何关于公民提名的表述泛民主派人士对这个有两种反应 其一是堅持公民提名,指基本法並沒有禁止公民提名 另一種反應是不堅持公民提名 只是要提名和投票程序符合國際認可的公平合理準則 沒有政治篩選就可以考慮 李飛和張榮信訪港期間 如果被問及公民提名是否符合基本法相信他們會給出明確的答案肯定建制派人士近月以來對喬曉陽講話的詮釋否定公民提名 近期兩個律師會是怎樣看佔中這個公民抗命運動之上明顯有不同的取態律師會會長林新強公開表態反對主張違法的社會事件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就持有較溫和態度即是表示不鼓勵會員參與但沒有否定運動的本身 如果李飛和張榮信被問及這兩個不同的取態估計他會對律師會持肯定的態度強調香港是法治社會爭取普選亦都需要守法間接傳達訊息否定公民抗命 最後看完《蘋果日報》的評論

人不在精神在你想說什麼散料這些叫做商品條例會不會誤導消費者就會被這個條例立了發明哪一條誤導聲明 今天大家看報紙有一間叫Smart Invest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Expo 國際房地產及財經博覽會不要幫我賣告白我一叫人不要去請職登記免費入場就說升級投資大師雲集你說升級投資大師如果你心目中什麼叫升級 投資大師升級投資大師升級名聲升級我沒有興趣投資這類東西所以我不敢那你什麼人才可以叫升級的投資大師我在學術上有些成就有些紀錄李占教授有些紀錄李占你不喜歡他也好什麼都好還有雷鼎鳴 陳家強傻強梁錦松梁伯濤曾經倉行不行曾經倉馬前勞一點但都是教授連他都沒有你想想現在弄了一個講座你就說只是升級投資大師一個叫日本物業專家一個叫英國物業專家一個叫中國物業專家一個叫投資專家就是一個國際投資富大是不是 我們那個老友的,是不是那家?逆經研究專家,還有一個股票通的專欄作者 另外一件事聖誕節我問你第一件事最象徵聖誕是什麼作為天主教徒當然是一個聖嬰耶穌出生的大日子你如果去到美國加拿大人的屋子就看到門口放了很多燈飾有馬曹、馬草然後還有什麼聖誕樹聖誕老人聖誕樹你香港可以聖誕節用公帑 旅遊發展局搞一個香港繽紛冬日節用什麼來象徵聖誕節你給三個你猜給你猜三個答案你想兩個答案讓我猜猜不猜到跟聖誕完全沒有關係的給你最好的提示你那你就想三個都沒有關係的林毓華 鄭經翰我肚子還沒夠大接著就是那個答案鄭家庫你真是那第三個是甚麼蒲公英我真的覺得你說這些是公帑但蒲公英我想到一件事我可能我又搞錯我就是想到阿扁煙那你應該剛才是劍蘭 菊花蒲公英菊花留下清廣<笑> 你說你有沒有搞錯香港繽紛冬日節下個星期五揭幕 今年打破傳統第一次在中華皇后像廣場樹立三棵巨型蒲公英藝術裝置 Wish 來代替了聖誕樹你有沒有搞錯這個是公帑這是公帑來的發展局所以我才說商場搞這些事我最多不去光顧他我問你蒲公英怎麼可以拉到聖誕節 你不用公帑什麼都可以還有一定有一個聖誕上一旁篩細你也有鋪我跟容菲律翁說聽說擺鄭家庫林毓華在那裡穿上去那也有創意的鄭家庫是一個證婚證婚的代表林毓華是正義化身跟聖誕是很有關聯的所以這件事有一筆立法會議員怎麼會走去幫海天堂做背書呢這班人你不是的還有我不知道收了多少錢我以前聽過說找立法會議員如果公關公司有遊說公司找立法會議員跟你做一條口頭就20萬做一條書面就10萬這麼誇張現在直接有人利用立法會質詢時間不知道口頭的話 亦或不知道10萬還是20萬如果未加價的話為海天堂翻案要求海關控告城大失實誤導負責化驗的學者當然是政治干預政客在立法會做海天堂遊說的稅客 什麼公義呢我想問一下你這張宇人這些飲食界在做手勢代表飲食界的這個20元張上個月底就買了百多宗海天堂他未必給錢買的你不要相信這傢伙孤寒到什麼叫20元張有什麼給你喊的工人做一個小時買不到一個海天堂的那是零高的現在最低工資只有33元30元我當你加到33元了 都買不到他們收了33元那我問你了昨天再出手了炸傻扮懵說不明白為什麼龜和龜板的安基孫有什麼分別所有和尚都光頭的是不是光頭就是和尚他又說得對所有和尚都光頭的光頭就是和尚有龜板就有龜肉那就叫龜苓膏 這傢伙根本是比而不倫不知道自己說什麼我們不如聽聽電話不是這件事是牽涉到公義的負責化驗的城大生物學和化學系的副教授張漢陽說他是按嚴謹的程序和學術標準進行化驗並且如實公開結果就像消委會那樣 如實做報告,不是要攻擊任何品牌 是事實來的 聽著,他說他自己,系主任和校長都收到律師信 這樣的手法對付學者我們很慘的壓力很大，對於議員的指控的話全世界都有，這個大班明早可以找個學者來電話訪問，都有為大財團做說客，哪裡還有公義可言呢？如果學者收到這樣的律師信，哪些壞人在吃那些龜苓膏呢？一個就是方剛，一個就是陳鑑林，一個很高的叫余俊賢。 一個就是那個樣子很鬼似楊森，那個人這個人就叫做新界的陳什麼姓梁啊，梁什麼話，那個寫團大佬梁志祥，喂大佬你不如有一個吃雞的龜苓膏，還有當然有張宇仁，喂這件事沒得不跟的，一月聽日跟啊，你叫德哥明天穩定這兩個張翰陽教授來，可能這樣說的，被人告緊啊，告什麼啊，不是的，他訪問他那個研究是怎樣的。 我們現在電話旁邊有何先生，何先生早晨，早晨何先生，不好意思啊，你等很久了，大班以前那個港督府梁振英曾經跟他改過名叫做子羅，聽過沒有？子羅當然有啦，給我們踢爆的大哥，阿達斌你現在可以跟他改過名，你經常說禮崩樂，不如叫禮崩府。 禮崩府是不是很聽的？禮崩府即是西瓜跑去旅行，禮崩府，禮崩府，現在禮崩樂壞，葉國英是不是出來說的，在講師，你記得他以前有個車位，他有個大佬叫葉國忠，過身的了，過身了，不要說了。 過身了，葉國忠過身了，即是他兩兄弟那時候的車位，我們用的，即是共同用的，才被人吵過來，因為他們是媽生的，就用立法會的車位，那就博阿蒙那時候博阿蒙的，他現在拿出來說的，由現在說的，即是每一個人說的東西，就在哪個時間說哪一樣東西，是不是？尤其是現在劉慧卿這樣計算， 曹圈巴閉真是孫嬲嬲地說真是很鬼噁心，你罵得對嗎？何先生，要說多一句，吃龜苓膏還有一個善仲佳，哇這個真是賤，有入了自由黨去，你跟何先生談完，何先生， 我叫做善仲佳，我知道善仲佳，什麼善仲佳，一班仲佳。何先生， 你對於這次泛民在接下來的政改投票， 你有多信心他們會撐到底？當然不會啦，這個問題泛民現在是否在歸了，剛才大班你說了幾個已經根本上是啦，兩個上個整集都是啦，沒錯啦，禮崩府啦，一月禮崩府，不要叫禮崩府，叫崩沙。 好啦，多謝你何先生，接著到符太，符太，符太你好，是啊，大班，小班，你好，我想先頭你講起海天堂這件事，我想問問你民建聯他們班友這樣幫好像你的 即是一間商鋪，你好像賣廣告那樣，不知道會不會是賣 民建聯，還有自由黨，現在還有個善仲佳，還有個民主黨，那這班議員這樣幫一間商店，我不知道是怎麼說，賣廣告那算不算違法的呢？你可以寫一封信，我教你寫，寫給議員利益委員會， 立法會，CMI委員會投訴，那些立法會議員，CMI，CMI，CMI，CMI，CMI委員會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金鐘，金鐘，寫多個字，金鐘，天馬，天馬，立法會大樓，那裡是金鐘來的，多謝你啊，傅太，接著到，不該， 是離譜，那些立法會議員，那班直接賤到，現在沒有王管。 走得快走得快那些善眾街都走過來吃什麼那些糧粉來的大哥你走去吃糧粉用什麼他想吃糧粉他想做糧粉是啊接著到陳先生早晨陳先生早晨早晨是怎樣說什麼是這件事今早你們又引出來這些發生了一年前的事什麼事海難那件事梁振英和李剛第一到突現場看到那個環境事後沒有吩咐人去調查責任不了了之沒有人懂去做沒有人做海難非常重要我較早前我就很想拿一些資料給大班研究我就沒有能力了我現在七十多歲了我亦有船主牌海上交通和陸上交通一模一樣我們陸上左上右下因為碼路是窄但是海上就以紅綠燈做火位但是這艘船很簡單明明海太號撞了港燈左邊船是不是紅燈我亦都查過了因為這個港太號的船主是有問題的因為為什麼 我以前是做CID的我查這些東西都你也很厲害又有船主牌又CID總之一句說完你就覺得這個海難非一般那麼簡單盡快因為還有一位溫哥華等因為為什麼呢只要為什麼沒有採取行動去告這個 告他了那個死了聆訊兩個都告了現在告了五殺人很慘兩個船長都被控告誤殺39條性命現在倒過來現在倒回頭市民追究政府為什麼不追究海事處的驗船官好我們聽下一位節目梁先生來自溫哥華的梁先生你好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通常人是我們其實現在已經可以現在重溫是免費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有如果你是自己有就加多400元那裡就現在收緊的但如果你不是的不要緊我們快要有一個新的計劃推出了到收錢之前不會立刻收錢的 怎麼都有一個星期兩個星期緩衝期所以有足夠時間到時辦手續的 我想問是只有用PayPal付的 可以寄支票給我們存入我們戶口 用credit card 信用卡也可以的譬如付了錢之後等多久還有沒有什麼手續需要填什麼沒有的很快的什麼都不用遲些會宣佈你付了錢之後 你就立刻在email那裡收到一定要有個email戶口 我們就會傳個password給你 你用個password就進去聽重溫 好啊謝謝你多謝你支持溫哥華的梁先生打完之後時間就不太多了今天兩位加不加時如果有電話就繼續聽下去很簡單的今天東方寫得很清楚現在改變了遊戲規則 政改的諮詢啟動在即,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突然要訪港呢? 就是要就着《基本法》和特区政治议题展开交流。游戏规则改了，中央主导，一句说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D100，讲真话，谈公义，好怜悯。D100，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